谁心里带着伤。总然不愿回 是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好感情除了借， 你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。 哪怕我不爽，有

白花深处， 说白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红着酒和鞋，一如暗香的老人，依旧的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，万爱的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相处

贷款代办服务，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，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，出发吧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，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趁着黑夜，随时的做好准备，要跟着你远走高飞，假装我们都不曾爱谁，然后独自回血，微笑练习去面对，连世界都这样以为，原来失去也无所谓，爱的下一页，这结局该怎么写，让人们都能够了解，你存在我最美好的季节。爱的下一页，能不能时间倒退，为的最初的夜，你在我的梦里安歇，也不停歇。永远不停歇。空气逐渐凝结，全都是你的余味，除非我能停止呼吸，才能慢慢的将你忘却。这里的地铁该如何去衔接，才能将感情的残缺带往那幸福的终点。爱的下一页，这结局该怎么写，让人们都能够了解，你存在我最美好的记忆。爱的下一页，能不能时间倒退，回到最初的夜，你在我的梦里安歇，雨也不停歇。还会让拥有变得完美，爱的下一页，能不能时间倒退，回到分手的夜，你在我的怀里流泪，泪也不停歇，永远不停歇。我们的下一页，曾爱过的那些，也许将会在某一刻凋谢，而我依然感谢。

上雨下一整晚， 世界都怀念，习惯你给

说情人却是老的好，曾经沧海桑田分 山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眼。